这是进程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蒙特利尔2007年9月，唐诗300首卷三第110首诗，天末怀李白，作者杜甫。凉风起天末，君子亦如何？鸿雁几时到，江湖秋水多。文章争命达，魑魅喜人过。应共冤魂语，头诗赠汨罗。晚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